这首歌深刻地写下了每个人或许都曾经经历过的遗憾，也是林俊杰自身对情感生活的感触。 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；说不上恨，别。

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叫嘉欣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粒的《易燃易爆炸》。陈粒啊，最近是非常火的，她是一个声音非常有特点的民谣女歌手哈。她有很多歌，像小半呀，包括《奇妙能力歌》，也是我们众所周知，然后也是朗朗上口的这种歌曲。我们在 KTV 也经常必点他的歌，因为他的声音实在是太有特点了，是一个中国流行音乐吧很难得很难见的一个民谣女歌手。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您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那好，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刘若英的吧，叫为爱痴狂。 想要问你们想不想？这样